小脚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昨天我们主持人亚威的老婆问他说，这剩下的半块蛋糕要给女儿吃吗？亚威就说不能啊。他老婆就说，我知道啊，其实就是想找个人支持一下我的观点，这样我吃起来就心安理得一点嘛。 够了，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银奇。爱奇艺近日在美国上市 ，IPO 发行价定在18美元，融资金额达22.5亿美元，远超此前计划募集的15亿美元。高德地图近日宣布推出顺风车业务，成都、武汉两地率先上线，同时开启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车主招募。近日，拜仁慕尼黑官方公布了安联球场的新设计，计划在今年的5月14号前将25000个座椅全部更换为红色。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最新改革举措，法国儿童入学年龄将从6岁降至3岁，此举将使法国成为欧洲义务教育入学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。到2020年，北京全市约7060个村委会将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，基本实现基层全覆盖，包括开展公共卫生工作。目前，北京市40岁以上居民可到就近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高危评估，被评为高危人群者由社区医生帮助预约定点筛查医院进行临床检查。由古龙经典小说改编的单元喜剧《欢乐英雄》预计将于2018年4月开机。该喜剧拟邀名单包括王子文、岳云鹏、范伟等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还有没有如果？还有没有结果？你不要再害我。还有什么没说，还有什么没做，脑袋一片空。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, let her go。 我的青春、你曾经多爱我，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头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我想忘了时间的钟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每个人都在笑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的不休，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好难过。到最后剩什么，谁告诉我？感受走得太慢，你又说赶不上潮流。你曾经多爱

世界比我大，把自我缩小。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琪。刚才在朋友圈里刷到了一条内容，我朋友一大早起来赶公交车，踩着一双十厘米的高跟鞋，结果呢硬是从早晨七点等到了八点，好不容易挤上了车，结果因为太挤忘记投钱，直接被推到了前面。结果呢司机就大喊，那个穿白衣服黄头发的姑娘请投币。当时呢他还没反应过来，结果司机又连续了喊了几声，结果我这朋友一瞬间就好像脑子进水，回了一句没钱。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哪些朋友圈的内容能让你笑到窒息呢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银琪。这首歌来自田馥甄的全新个人单曲《爱了很久的朋友》。这次的新歌是为刘若英执导的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站台演唱的插曲，不动声色道出了错过爱情之后的万千模样。突然想起来，田馥甄这些年呢，为不少影视剧唱过歌，比如《火到皆知向文》的《小幸运》，她的歌声在我们的耳朵里镌刻下了难得的光影回忆。 睁开了双眼，遇见你的

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新奇。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，就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，这话经常能从家里的长辈们的口中听到。不过呢，以后要是再碰上，你可以云淡风轻地对他说，吃盐过多可不健康哦。如果你平时觉得嘴干、反应变慢、手指变粗、头痛等症状，那可能就是你盐吃的太多了。世界卫生组织最新食盐摄取指南建议呢，健康人通过饮食摄取的最佳盐量是成人每日不超过5克，建议大家平时还是要注意清淡饮食，不要太重口味哦。 33岁，我除了听老妈的，还听经典969。 我今年65岁，我听老伴儿的，也听经典969。 任时光流逝，他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。精英优选，经典

这样吧。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想自己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子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偶尔也会被别人的光环所吸引，想变得更好。也许人的生活就像是投资品价值一样，是存在均值回归的，那个均值就是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冲动，就是当下每一天我们在疲惫之余还依然坚持去做的事情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小天鹅副总经理徐鹏程。 企业的成长肯定离不开品牌，只有做产品提供服务让消费者记住你的话，必须有一个

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，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？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 我可以抱你吗，爱人？让我在你肩膀哭泣。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。我可以抱你吗，宝贝？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小小地离去。 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思念，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。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流泪，流到心里面变成雪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阮玲叶。我昨天下午呢在国图看书，一个小萝莉就坐在我对面，还时不时的偷看我两眼，我心里就美啊，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，她忍不住要看我。反正就持续了一两个小时吧，我忍不住问她，小朋友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呀？ 嗯， 那个小萝莉呢就指了指工作人员跟我说， 妈妈叫我注意一下有没有人偷偷把书拿走，我觉得你最有可能偷走妈妈的书。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。 Hello， 各位下午好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交通运输部最近表示，今年将进一步扩大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的城市数量，确保年底前完成220个城市的互联互通，逐步实现原有卡片向互联互通卡的过渡。2018年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最近发布，在本期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中，江苏、广东、北京三省市位列前三甲，重庆进入前十强。生态环境部日前透露，第二次全国污染普查工作进入全市实施阶段，今年年底将完成入户调查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，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，将完善和建立养老保险四大机制。北京交通部门预测，清明节高峰的交通量将出现在节日的第一天，交通量可达到560万辆。圆明园被抢青铜器银虎下月再应拍卖近日引发热议，专家表示，银虎未必是圆明园流失文物，或存在炒作或吸引中国人的爱国情怀。智联招聘发布了报告称，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平均薪酬为7629元，北京以10197元排名第一位，上海、深圳分别以9621元、9134元位列第二和第三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，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？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 我是一只小小鸟，来自于赵传。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现在被大家熟知的歌手早期的作品。在这些的作品里，可以看出他们最初时候的样子，让我们知道他们能够获得成功，究竟是因为机遇、天赋，或是努力。我们看到一个个成功的音乐人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，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，或者一些鼓励。听歌的同时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经典九六九，随时与我聊一聊。 在那些苍翠的路上，历遍了多少创伤，在那张苍老的面上，亦记载了风霜。秋风秋雨的度日，是青春少年时